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烤肉子 白天晚上 酱肉之前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东方街坊， 最亲近 王大雷，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咱们很久都没有看最爱的节目了，要不要一起啊？ 不要。 share 分享。 不要 share。 法治现场。 谢谢。 是法治现场，我是主持人侯暴林。南京江北新区公安分局巡特警支队接到报警，请听。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被抢劫了，快来啊！警察同志，别乐，说话。 你好， 警察同志。 啊，请您说一下警情。 警察同志，我被抢劫了。 您被抢劫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 大街上，刚才。快来啊，警察同志！哎呦，我受伤了。 还有别的？您还受伤了？ 我受伤了。 啊，就是抢劫，还那个袭击了您。 对，他袭击了我，然后抢了我的钱。 哦，还有什么东西吗？ 哎，这什么东西过去了？警察同志， 我们出警了。 哦，您好。 哎，您好，您哎呦， 您别着急， 犯罪分子太猖狂，犯罪太猖狂了。 好，这个犯罪分子体貌特征，您形容一下。 嗯， 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请您形容一下。 体貌特征， 犯罪分子，您听得懂吧？ 听得懂，他是坏人吧？ 体貌特征就是说他多高的个儿， 没 大概是什么模样， 没准备， 多大岁数？什么？ 不是，我也没看清楚他的体貌特征，他打背后就袭击我的后脑，大。 哦， 那你前面怎么有一包啊？ 磕地上了。 好，那我们看一下您的伤情好吗？ 您随便看。 后脑拿什么袭击的？ 哎呦，警察同志，他打的是我后脑，我哪知道他拿什么袭击的？ 我的意思，您是觉得就是说，比如说用那个棒子， 还是 用棍子？ 不是棍球棒， 是胳膊肘，是用器具还是用这个身体的部分？ 器具。 比如说拿脑门顶你后脑勺。 他得多高的个儿？ 我没看见。 哦，这些也没有看见啊。 好，而且我这后脑不经常被袭击，我也分不清是棍子还是棒子。 我们看好像就没有什么问题。 在哪儿您被袭击的？ 就大街，刚才就这拐弯这，我走着走着，忽然间后就啪就晕了。 您从哪儿走向哪儿？这边还是这边？ 我就从那边往这边走。 哦，这边走 啊，这边。 他是从这个角这儿出来的。 我没看见这个，他打的我后脑，我当一下我就晕了。 哦，那你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呢？ 刚醒过来，就我打电话报警那会儿就醒过来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打这走的呢？ 我没走啊，我就站这边，这不在这儿的吗？ 不是，您是什么时候路过的这儿，然后后脑当的一下呢？ 哦呦，那可差不多有一小时了吧。我醒了，我没看表，你来都说表的表掉了， 表 掉了。 这样吧，我看一下您的后脑行吗？ 您看后脑，后脑都在这儿呢。 我看一下您的四肢，哎呀，没有看到什么外伤和淤血的和 内伤，全都是内伤，都是内伤。我估计那是闷棍。 是，但是您不是也是击中以后倒地的吗？对吧？一定是击中的。 我没看见击没击中，我也不知道。 有目击证人吗？ 我哪知道去？我他打后边打的我。嗯，您不问我丢什么东西了？ 我们调查一下好吧？ 您快问我丢什么东西了？ 调查，把那个监控录像查一下吧。好吧。 这样我丢东西了。 啊，您丢什么了？ 我丢 了。待会儿再说。先查录像。 我丢东西了。我丢钱去了。我丢钱了。 现在疼不疼啊？ 我丢东西了， 用不用包扎一下伤口？ 不用。 有没有肌肉不良反应？ 这扎都 恶心、呕吐。 我 眼晕， 我关键 眼冒金星 都没吧。我现在跟您说，我丢了10,218元，还有一个苹果手机。 这么省啊！ 啊，对，我数来着，还有一苹果手机。 那你就是您丢的这个现金是怎么着？是手拿着10,000多吗？ 那我成疯子了。没有，怀揣 啊，没有太 怀揣，你揣怀里了是吗？ 搁兜里， 兜里10,000多 啊？ 搁哪个兜啊？ 包 哎呦啊！对，我没有听到您描述您包是什么样子。 包是那这个就普通那个男士的挎包。 哦，是有包里了。那您是携带，您是夹着还是拿手？ 我夹 着， 夹着 啊，夹着包。 他打的是您后脑是吧？ 对，后脑。 哦，刘队啊，这有点奇怪，就是说呢，他这也没有目击证人，没有报警，我们调着监控也没有看到犯罪的过程，然后身上没有伤痕，这并不符合常理啊。而且他说的这个包我也没有看到啊。我再问一下，您那个包啊，您是放兜里了还是手里拿着？ 手。 您刚才不说夹着吗？ 手里夹着。 什么包啊？菜包子呀？ 装钱的包子。 手机号码是多少？我们帮您调查一下具体的。 您说那个条形码？ 就手机的电话号码。 忘了。 自己号码忘了。 谁也不给自己打电话呀？谁老记自己号码？是不是？ 您包有多大呀？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大点个包装手机，再装10000多块钱，装下去吗？ 这个包装10000块钱，我觉得有点 能装 费劲吧。 它那个横宽，但那么是，但这么能装下去，抓着， 是打着您后脑是吧？ 对对对，绝对是。 先配合我们工作啊！ 我多配，我都说就是，假装您赶紧抓坏人，您通知我们家里，我丢了钱。您关键得跟我表妹说一声，我丢了钱了，您知道吧？ 干嘛跟表妹说呀？ 我家人呢，家属，您得通知他们。我受了害。 表妹 啊，我受了害。 跟你表兄妹关系？ 可不就是表兄妹关系吗？这我们有户口本，您知道。 我们可能要对您进行深入调查，因为我们发现您的证据和这个报案完全不符合。您还是老实的交代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吧，我们给您一些机会哈。要是错过这个机会，可能我们就只能依法办案。 寻衅滋事，您知道，照样是要接受法律的惩治的。 那我说，我其实就是让我表妹结婚，让我随份子。我跟她关系不是特别好，我不想随份子。 哦，抠门啊！ 别告诉我表妹啊！ 现在。郝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那什么，通知他表妹派出所领人。 表哥，你怎么给抓进了？你看为了你呀、 啊、我被袭击了。那个没成功。 为你呀、啊、我们这个结婚的日子都往后拖了。 啊，别呀、啊、那我不白被袭击了吗？ 你是打算再换一路口吗？ 不是，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提醒大家，110是公共资源，报警的时候要如实反映情况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乱报警、假报警、故意夸大警情等骚扰110的行为，情节较重的，警方可依法对相关行为人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同志，我只是叫假报警，我不是真的假报警。 你姓假， 叫保警。 更多的110接到的奇葩电话呢，真是让我们的民警同志啊哭笑不得。您比如说， 警察同志，我报警。 怎么了？ 有一自行车上树上了，谢谢。 警察同志，我报警，我们家门锁不太安全，我想让您给我买个好一点的锁送过来，帮我按一下。我为什么不自己买呀？因为我听说警察要是帮着买锁的话，店里可能会打折。 警察同志， 哎，你好，你请讲。 我报警。 你什么事情？ 手机掉马桶里了。 警察同志，那个对面工地里有一只公鸡在打鸣，搞得真是睡不好觉，请您到场处理一下。 是公鸡。 警察同志，我是眉毛被人刮掉一个，报警，您得惩罚他，把这俩都刮的，谢谢。 警察同志，我打不到出租车，请您到场帮忙。哎呦，那再回就晚了，该挨骂了。 你好，警察同志啊，我那个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呢我们已经自行协商解决了，但是呢他还是报警了啊，报警为了看看您长什么样。 是故事，是事故。 事故 的故事。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今天俩人各守着一个窗帘，这个犄角， 这个把窗 帘都跑不了。 嘿， 那这胡同里这么多人间，你没说俩？ 没有啊， 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 对呀、啊，没有什么振奋人心的消息。 天又这么热， 就是的，人又这么乏， 觉得没劲吧？一人， 这不俩人吗？ 对、 啊，你是不是？ 那你们俩不说话呀？你们俩？ 哎呦，我们俩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哦、此处无声胜有声， 什么耳朵？嗨，我跟你说啊。不说话也是两个人， 两个人就比一人强。 对了， 一人最没劲是吧？ 对了， 你们最不爱一个人干嘛？谈恋爱。 一人能谈恋爱吗？ 真是的， 单相思。 单相思的不叫谈恋爱， 就是最远的距离，不是你在哪儿在哪儿，是你在我在你面前你认不出来的之类的。 哎呦， 这话要会啊你就说。 对呀、 不会就别说， 就是这类的话你就此处无声胜有声就得了。 那如果万一啊，咱们说一个万一，一个人啊，要是这么着的话，你们还开心得了吗？ 那怎么开心不了啊？有朋友啊，有街坊，有亲戚啊。 哎，我想象啊，那个时候的小柱应该是家里养的那个植物快干死了，沙发、桌子 快干死 了，破布条灰 灰。 你等会儿，你听我说啊，他一个人过，跟他没钱是两个概念。他现在是又一人过又没钱是吧？ 没人疼，没人爱，知道吧？ 哦，社保也没有。 哎，一推这门，嘎呦嘎呦嘎呦，咣当， 门掉了。 哎呦喂！完睡废墟里了， 一个人没意思呀，连门都懒得修，厕所漏水，水池里的碗好久都没有洗了，独立生活能力又差，每天凑合吃方便面，嚼干脆面，吃小浣熊， 小浣熊就是干脆面啊， 天天嚼人， 小浣熊、长颈牙全吃了， 那他身上是不是就已经都脱皮了？没有蔬菜，维生素 A、B 都缺， 关键 你不知道吧？长颈牙那小妹妹里边有那个海苔味的，里边有蔬菜。 把康师傅后来也吃了， 把那面 这仨人你说活得多惨， 哪有俩人行不行？ 小浣熊是人，这不更难吃了？ 后来吃老干妈老干爹， 晚上啃老族， 他为了这配套连老干爹都豁出去了。 王大爷你小心点吧。哎，真的小柱，当这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你的面前，你是一个自理能力非常弱的人，又不适应现代化的生活， 几十年后这社会还有现代化这词啊？ 有四个现代化嘛？ 嚯！ 然后你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个人生活过得精彩无比呢？ 哦，我以为是怎么样才能把这几位都知道呢？这个，首先说啊，你得有一个紧追时代的那么一颗潮流的心，是不是？到那个时候，甭管我吃上多么不讲究，穿上我还是 不讲究， 那更得讲究了。B 级制服得有吧？是不是？喇叭口的裤子得有吧，三尖头皮鞋得有吧， 对， 军挎得有吧， 天鹅绒的袜子得有吧。 那是男的穿的吗？ 你闹短的。 哎，你是不是太孤独了，以至于拿着你的姐妹啊？ 已经都疯了。 对，疯了吧。哎呦，那大磊你呢？ 我好好在外边等着呢。 然后适应能力那么弱？ 我适应能力怎么弱了？我天天在外边跑。 哎呦，冷的不行，热的不行的。 哦，你说对天气的适应能力是吧？ 你现在也独自生活了，生活很重要，那你恰恰不是一个会生活的人。 哦， 你每天不是除了录节目就录节目吗？ 啊， 然后就是买盒饭买盒饭，完了就是搬箱子。 霍大人一天你没怎么录节目，净买盒饭， 还有推箱子呢。不是，这主持人干的碎活也太多了。 组里不是重用你吗？ 什么组里不是重用我？组里是重活都给我。 那你一个人了怎么办？ 这有什么怎么办了？该过过，我都这么充实了，我每天这么多活都没空睡觉了。 你有没有回家的时候？ 我还得弄盒饭搬箱子呢。 我知道。 那你回家以后先撩开蜘蛛网。 我住洞里是吧？ 不是，你没时间管家呀，家慢慢就脏了呀。 家里头全是蜘蛛，完你还说来一起洗洗吧。 我住盘丝洞，我都这么工作了，我们家还不得是那高档电器啊？那个自动会吸尘的那个机器人。 哦， 有。 打开门就亮的冰箱。 有， 一顿时就亮灯。 这没有，打开什么门冰箱亮？你说清楚了。 打开冰箱门里边就亮了。 您说清楚了，打开门冰箱就亮。我以为开您家屋门冰箱是光源。 我们家最起码我这么努力工作挣钱，我们家什么冰箱、烤箱， 对， 什么这个微波炉都齐了吧？ 齐了齐了。 你一共就说出仨来， 这都设备都齐了。 实现了四个电气化。 这谁提出这口号啊？ 四个电气化他才说出仨来，你还是没实现 我电视都没提。 家里啊就是一个会说话的没有，你天天只能追着那扫地机器人说话。哦，今天你扫这儿啊，扫这儿是挺好，但你也不如再把那儿扫扫。 不是小花、 嗯、 我们过得不挺好吗？ 大磊这个人他追求精神上面的一种富足，但是家里的就没有一个可以跟他说话，聊聊音乐呀，聊聊电影啊，聊聊什么游戏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哎、我那还需要吗？我不说明天怎么样，今天这网都这么发达了，我上网用那什么 QQ 啊， 陌陌呀，微信，我聊啊。 哦， 对不 对？你的人 大不了我交钱跟他聊，还能视频呢，你不知道。 那这么说，你挺喜欢一个人的状态了。 我觉得过去可能一个人不行，现在一人挺好。 让你选俩人还是一人？ 过这一辈子， 你愿意的是？ 俩人。 哎，你说吧，你刚才一人挺好的吗？ 一人挺好啊，那有俩人谁选一人啊？ 选一个男主人，你每天给他干活， 我回家再打一份工啊。 小柱，咱们就问大雷哈， 嗯， 不愿意一个人，咱们给他一个选择：李大红、英小柱、李小花。 我选一个人， 就不跟你， 那这 就杨洋。 你选一个人，选谁？ 杨洋怎么着？快说，我听到杨洋了。 你不就一个人了吗？ 啊，不是，杨洋怎么了？ 杨洋呢？杨洋呢？他结婚了。那就杨洋都结婚了，你是还选择一个人呢，还是愿意找一个就是一辈子也过了就？ 我一个人，我豁出去了，我就一个人了。 就一个人， 嗯， 就连小柱都不选。 我宁可一个人。 哎呦，有一个调查呀！ 哎，你还在这个范围内，18岁到35岁的青年调查 哦， 54.6%的年轻人喜欢一个人生活， 超过一半。 嗯， 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认为是一个人生活的必备技能。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你一个人不具备的技能也能活着。 是的， 你比如做饭不行，外卖呀、啊， 对， 洗衣服不行，洗衣店的、 嗯， 买新的呀， 打扫卫生呢，找小时工啊。 哎，只要你挣了钱，怎么都行。 有时候一个小时工能解决三样事儿。 那你当小时工吧。 我呀、啊、 那一个人可以种花吧，种草吧， 嘿， 听音乐，交朋友吧， 一人干什么都行。 但是大家都纷纷表态，老刷朋友圈不行不行。 老刷朋友圈是不行， 朋友圈这东西开始以为是有朋友的这么一个圈子多好，后来发现越刷朋友圈是越感到寂寞啊。 哪他们交友不慎。 哎呀，我就现在发现真的是一个人生活不绕过去了， 对吧？ 过去真有点与世隔绝的意思，现在你想与世隔绝特别难。 对，你一切都是有一个互相关联互相依赖。 小时候那会儿心里难过躲深山里， 还得发给警察找他去，搜山上新闻，说一轻功游园不慎不幸走失。 现在可不成了，你躲进深山一定位就把你找着了。 没错，你手机还没准有信号呢。 对， 刚进深山里要修行一下，一个电话打过来， 喂， 张柱， 别过来别过来，我看你了。 好，这位比我先到这儿休息了。 可是一个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年的时候有点寂寞，各自回各自家，各自找各自妈。还有就是你生病的时候，一个人要去医院里看病，楼上楼下还得跑。 对，你说你躺在病床上，自己推着自己的病床，是不是？ 给自己 还得喊老贾，我这我挂的6号，现在都8号，我先进去。 我都这样，为什么不住院？ 不是，你这不先办住院手续吗？ 对，你得自己办住院手续啊。 哎，你推着自己的床上躺在床上，完了还得交费，还得化价，还得取药，完了还得联系护工。 我找俩好心人吧。 我们俩。 我们俩就是好心人， 你们俩一个好心人都没有。 有，我们有好心眼儿，啊，噗噗噗，该扎的针头给你扎着，该插的管子给你插着， 换药， 对， 一碗一碗的灌， 然后 抹脚气灵，对着自己病床，办这个出院手续。 哎，这不管了， 不是，我们这个喜悦给你买鲜花来了。你自己啊，哎，抑制不住喜悦心情了，躺在病床上推着床啊， 我都这样出院了， 不是。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出行好办略，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路段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土城路西直门外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上午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偏北风的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但气温高日照强，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本市继续高温天气，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炎热。今天大气透明度好，光照强，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照射强度很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沐橙，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热气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助手大磊啊，今天要送给你们两样好东西了。 什么东西啊？ 你们一定是需要的啊，在这个炎热的夏季 还一定需要扇子。 那不是， 那送上空调。 我已经发现这个弊病，我及时堵住这个漏洞。来，给你一个，给你一个，一双，给你一双，给你一双。 什么呀这是？ 鞋垫，防臭除菌清凉鞋垫。 这个地摊上买的吧？ 对对对对对。 这晚上怎么为什么买它啊？你又没这毛病。 没跟你们俩的呀，那天你们俩在屋里一待呀。 我们俩穿的都是凉鞋的姐。 什么呀，你们那天穿的球鞋好吗大哥？ 夏天。 夏天穿球鞋怎么有罪啊？这鞋垫好不好？我在中老年地摊货买的好吗？ 没听说过这地摊还分中老年。 这儿呢，这是中老年区。哎，这婴幼儿区， 这 男性区， 我都没听说过这说法。 人家就专门说了，我们这卖的是中老年产品。我一想，正合适你们俩。这个军绿的底儿，大红的花， 卖不出去的。 最后两双啊，旁边老太太跟我抢，我手快， 没给人抢。 不是， 手快， 我买的超了，行吗？ 你听我的，这两双都留着你自己用吧。你到冬天也有这毛病。 没事，你味儿大， 你味儿大。 小花说你味儿大， 没有说他味儿大。 我还给解释对了。 哎，这怎么了？白来的不要啊？你们还 白来得分成东西？ 这东西不好吗？ 不好， 舒服， 地摊货， 朴素，朴实无华。 对了，买一个鞋垫再滑，那更没法穿了。 你看你们这挑三拣四的，穿脚底下谁看你们似的，就跟这又不是说顶脑袋上 啊， 弄 鞋垫顶脑袋上，拿不当秦始皇了。 哎，地摊货有好东西，别这么说，跟你说， 地摊货能有什么好东西？ 有什么好东西？我要跟你说出一样两样的话，你。 我就把鞋垫收回，你说吧。 行，在想当初。 想当初，你说秦始皇那年地摊儿？ 没有，想当初啊，在英国。 想当初在英国，这是两件事儿。想当初是年代，在英国是地点。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现在的事儿，上世纪的事儿，行吗？80年代，想当初在英国有一个女士。 好家伙，大楼上掉下来了。 在一个伦敦西部啊。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伦敦在哪儿？ 在一个伦敦西部，这词汇都用到在伦敦西部一个地方，想在一个伦敦西部。 我不是，我就说你们二位没怎么看过世界地图，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伦敦在哪儿。 我看地图就知道伦敦在哪儿了，我看电视就完了。 伦敦西部这地儿可厉害了，艾斯沃斯一个旧货摊上，这位女士花了10英镑， 哎， 把 就叫艾尔沃斯吧。 哦， 艾斯沃斯没这么个地方吧？ 我 也不谁没见过伦敦地图。 你还这个女士在艾尔沃斯，哎，她这个发音啊，艾尔沃斯这个旧货摊上花了10英镑买了一个东西，想的。 我想想，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不是你先等会儿。10英镑，在英国来说要花10英镑买个东西，好像也不便宜， 就100来块钱吧，对吧？ 王大磊说这事儿还确实值得考虑。还确实是， 你要说什么？ 价格不菲， 不便宜，地摊上卖这么贵？ 哦，地摊上的东西，但关键是这样的，你在中国花3块5块的，你就觉得是巨款了。这在英国10英镑对人家来讲也就花个10块钱。 不是，这十英镑，生活当中在超市里边买东西根本花不了那么多钱。现在拿100欧元买东西，人家不收你这钱。 10英镑在10年前啊，不是20年前，这 更贵了， 这个钱。人生活中花个10英镑，喝个汽水3英镑，买个伊利， 没那么贵。小花这一看，你真没去过英国，这是。 哎呦， 你才没去过，你上世纪8年才去过英国吗？ 你买张地图，你看看，尤其是在西部这阿尔沃斯。 你关注过英国的事儿？ 哎呦喂，二位，你们俩打会儿行不行？ 我跟你说，10英镑在上世纪就可以，就算小钱儿。 小钱儿，买什么呀？这小钱儿？ 买了一个钻戒。当时 假货， 这女士也想了，对，假的吧，回去蒙蒙他们爱丽丝了，什么那个 Jenny 了，伊丽莎白了，Charles 了， 这 Charles 是英国人，连王子都蒙。 这位啊，要是能见着这些人， 把他们弄得团团转， 给金安店门上了。 买了以后呢，回头觉得真不错，让谁看了都说这钻戒是假的，真像真的， 就是仿真率极高。 所以呢，人家也不心疼。带假货就是你出门逛街呀，你是洗个菜呀，刮个什么这个 出门洗菜， 就是那会儿 不是 英国绅士生活，就是到河边上洗菜，拿大木头棒子打衣服，往放鸭子。 猪篓背着。 哎，行，放飞孩子，我知道。 咱仨都没去过英国， 咱仨可下不江南。 我的意思就是，甭管出国种活，带着戒指不心疼。但是你知道吗？一个偶然的情况，哎。他到这珠宝店里去玩儿， 他不是逛， 玩珠宝去了。珠宝店老板，这位， 这岁数也不大， 慢打罚去，先别玩了。劳驾，您这边请，建议不讲话。这个上茶，小二上茶，拿着卡呗。 正好他正扒了那一个什么球呢，这珠宝商大抓住你手， 还叫声好听的。 是行李音效，这 我以为真是 珠宝商出手这个快，啪就衔住了这个手。 拿嘴啊， 衔住！ 我记住第一次听说"衔住"这个词儿是乌鸦喝水里边，知道吧？ 不是，这叼住了他的手腕、啊。 这还会点功夫。 等一下， 这位还有语病，怨不得做不了买卖，得把人家手腕攥住了呢。要不拉住了说话，早搁那急跑了。 哎呀，我这不是边开始英文说还是中文说吗？ 那也不至于这样。 哦，你这是好东西啊，雇的。 不是英国人这么说英语啊，雇的，你这是好东西，雇的。 玩。 这位也不会说话了。玩， 他就说我就到这店里玩。 人珠宝商识货，说您这东西是真货呀。那女士说不会，咱这地摊买的，才10英镑。珠宝商啊，特别坚定的说你这就是真货，拍卖行鉴定一下。结果呢，让这个女士是大喜过望，果然是一个真货，而且是价值26.27克拉的一个白钻。 嚯，白钻，26克拉多，这得多大个？ 为什么过去80年代的事儿，我现在在说呢？ 因为他刚知道的。 消息这么闭塞。 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们坐半天听我说了。我下个月呢， 是 这个钻 那个英国商人干 的。哎呦喂！80年代到现在，小30年了才听完了这句整话。 不是，我下个月这个钻石就拍卖了，你知道卖多少钱吗？大雷， 我知道。 你还记得10英镑吗？咱俩争论过到底是多是少吧？ 10英镑，你说少啊？ 我说少，你说多吧？ 啊！ 那现在你知道这钻戒能卖出多少钱吗？ 多少钱？ 35万英镑。 卖没多少钱？ 你算算， 核算。 买多少鞋垫？ 那得用英镑核算。 哎，35万英镑就按乘七乘六，6.5。 他这汇率还真熟。 36×18，5×6=30，我200多万。 哎，给我 你别看不起旧摊货，我跟你说，就这鞋垫。 我没看不起旧摊货，这不是个地摊货吗？ 地摊货也一样，首秀大花朵， 钻石大红花。 这个没准啊，一看失传的手艺， 要首秀的还值点钱。 可你看那个新旧程度， 旧的呀，这谁脚踩的你知道吗？ 谁脚踩的他也传染。 这条新闻一说，我觉得应该吓得你们赶紧就到地摊上扫货， 城管比我们去得快。 我知道我们的节目有时能让您乐，而有时不能。 不能的时候怎么办呢？您自己乐呗。 您乐我们就很开心，您不乐呢 我们开心。 哎，我们也不能隔着您去，所以我们只有打起精神继续努力。新的一年里人员齐整，没有太多变化。你想我在院里站当间一喊要入，没人呢怎么？ 哦， 喊谁呢？ 虽然说他们老拆我台，可是我也没少给他们使绊啊。好在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生气。其实我们三个人聊天一直很烧脑，有时候烧着烧着 就着了。 王大雷， 你还真睡着了。 在全新的日子里，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的让一次一次精疲力尽的录音变得险象环生。 哎呦喂， 娱乐72遍，我是小底底小花。 我是英宁英小柱。 我是大雷王大雷， 触动您笑的神经。娱乐72遍，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鞋，哎，你看到没有啊？那个布告栏说了，说咱们学生啊在买菜，在买菜。 哟喂，大学没毕业你就想过家庭主妇的生活了？ 哎，不是打菜， 你至于吗？现在想给他买菜做饭？ 对， 你别瞎说，上学呢，说这干嘛有用吗？你家这不写了吗？说部分同学打饭打菜对伙食科的阿姨和大妈不够尊重。 在食堂打饭给盛菜盛饭的叔叔阿姨，有的那个同学嘿，你可盛多点，就是那种黑人。 你说谁呀？不就是你吗？ 我从来不会拿黑黑黑的。 嘿嘿嘿，他是哎哎哎。 对呀，你哎哎哎，呦呦呦，呵呵呵， 哈哈哈。 你可小心着呢，现在啊可得注意提高文明的修养，学习文化知识哦。 我跟你说，你也别老教育他， 对， 你也不怎么样。 你那些书报杂志上学的那个话呀，你变成你嘴里的话，你再跟人家说。 你说食堂里边打饭，人家是口头语，哎哎哎，你这边不说话不言语，你老怂人家。 我怂。 伸手要跟这个大妈那说，嗯嗯， 没得够着，我干嘛呀我？ 想够那两片茄子。 说的跟牢房里的似的，嗯嗯嗯的。人家这上面写了，布告说，如果说大家知文明懂礼貌，叫声阿姨您好，摆个用心的微笑，那么可以享受中餐晚餐特价菜。 你嚷嚷什么呀？ 我有点吃惊。 哦，就说一句阿姨您好，就给我打个折。 我跟你说，就是提示我们尊重其他的劳动者为我们这一餐付出的劳动。你看我这就是嘴里的话，不像他似的。什么呀？ 你瞧， 尊重劳动者说的倒挺好听的。那阿姨给你扫那卫生的时候，你每次拿脚尖纸，这儿没扫，这儿没弄， 拿脚尖纸 啊？ 我那不练芭蕾呢吗？ 哎呦喂，我说这饭菜都变味儿了， 我没把脚杵到菜里边去。 你杵菜里我们也得吃啊。 是还是的，我没杵啊，你吃吧。 哎呦，我听着都恶心。 你瞧瞧闹不闹啊，都这么大人了还有跟小孩似的。你好歹也快大四要毕业了，一点大四学姐的样子都没有，你们就看看我。 我们实在是不想看你了。 对， 我们干嘛老看你？凭什么看你啊？ 三届校长都老看你了。 我跟你说，去食堂发挥点模范带头作用都看我啦。 不看你还打不起来呢。 食堂里， 哎， 阿姨您好。 哎呦喂， 你看清楚男女的。 阿叔您好。 有叫阿树的吗？ 下一位同学。 哎哎， 白叫呢。 叔， 来， 叔， 你倒 来这个，来这个，来这个。叔，您打我一手啊！我这腿上都流汤子了。 瞅你喜欢， 瞅我喜欢，您没法往这拽汤。 对，叔，直接给他倒嘴里去。 哎呦， 下一个， 别挤我。 叔叔您好。 哎呦，你看，还是人家这会说话，还有用心的微笑哦。来，多吗？这个？ 行了，够吃了。怎么样啊？啊？ 哎，没想到啊，今天真的是这个风气啊。 是吧？我看着好几个人刚才， 只见到处都是文明用语。 见着一个人，人都管我叫叔。 哎，你也是， 你也老 三天没刮胡子了。 要都这么客气的话，那咱也客气客气。 客气你的呗，有没有拦你？ 来来来，到了到了， 到了 到了。爷，来两勺吧，您那。 哎，赵老师。要饭的 爷，喝两勺吧，您。 张老师，你这是要饭的。 你呀、啊，这种起哄的方式啊，就招人烦。 不是人说了吗？越来越客气，文明术语。 看我的 啊，你来。 阿姨好，阿姨请给我打一份锅包肉、四喜丸子、红烧带鱼。 哇， 再有一个芹菜。 孩子，你吃得了吗？只有这芹菜打对折。 啊，不是所有都五折吗？ 特价菜五折。 哦，那麻烦阿姨了，请您把它倒回去。 让我看， 谢谢阿姨。哎，都倒了。 阿姨，今天有特价菜吗？ 没有。 阿姨，请问您这里有没有特价菜供我们选用？ 使劲崴一崴，还有一勺。 阿姨，那请您使劲的崴一勺好不好？ 行，拿碗来吧。 谢谢阿姨的大恩大德。 谁是你阿姨啊？您看清楚点 啊。姥姥，请您再倒一勺。 倒什么倒啊？才比你大三岁。 太姥姥。 这个消息是个真事儿。安徽师范大学贴通知说，只要用心微笑说阿姨您好，请给我打一份，谢谢您辛苦了，就可以享受中晚餐特价菜。当然了，有一部分同学呢说的又悦耳又动听又有礼貌，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可能乌里乌涂说的。那么效果如何呢？同学们都反映说，一荤一素的3块钱的菜几乎便宜了一半呢。现在是我们全校同学一起唱的一首阿姨谢谢你。 感谢阿姨照亮了夜空，感谢阿姨捧出了黎明， 全都带走。 后海前门大石烂，松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来大街酒吧里，小柱，你有真爱吗？ 哎呦，天哪，怎么突然间问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呀？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 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吧？ 哎， 我要针线，这算吗？ 他倒是真爱事儿。 哎，真爱事儿啊。 那家宝，你有真爱吗？ 我当然有真爱。 你妈？ 这个真爱呀、啊，包含的很多，最重要的是父母，当然还有情侣嘛。 您说，孩子虽小， 五脏俱全。 我没病。 三观还是俱正的。 我们要寻求正能量的爱嘛。 嗯，那我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们，这个有时候是不是？ 你怎么了？你现在好几重爱了， 就要选择一下。 我意思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你本身对他不是爱，但由于被感动变成真爱了呢？真爱是可以被感动成真爱的吗？ 那得看什么事儿， 那得多让他感动啊。 那你们的意思就是说，通常的爱如果不是真爱的话，很难上升成真爱。但是一旦这个爱的浓度够、表白的又是非常的诚恳又令人感动，有可能上升为真爱。 看来啊， 小柱怎么这皱眉啊？ 我就觉着吧，这个东西 转变不了。 转变得了，就是它是需要过程的。 要是有人一直对你好，你觉得这个过程有可能发生吗？ 哎呦，这得是两方面的事儿，这俩人都得合拍才成的。 人家就是有一心想对你好，就是天天想照顾你， 天天请你吃肘子。 对， 那我就得骂他。 人家对你好啊， 对呀、啊，你不是爱吃肘子吗？ 天天你存自行车不收你钱， 哎， 就是好。 那你说你想吃什么吧，才能把你感动？ 对，吃什么？ 你吃什么能感动你？ 那要是说真爱啊，能打动我，一般来说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说真爱我的话，他在精神上支持我，他在物质上他也刺激我，今儿给打50，明天给打100，后天又给打70。 那你要求他不高哈， 感觉是充话费呢。 那是你的真爱，反过来说他不是真爱不能这么干，对 吧？对呀、啊、来而不往非为礼也，就是咱做到了，人家用这种方式呢向我表达感激之情， 这你良心上过得去吗？每天都打钱，你不跟人反个什么红包舞的？ 看心情吧。 真爱，不是说你给我要就能够变成真爱，而是我所需要的你又能给得起，才可能上升为真爱。那么小柱，人家需要的50、75， 哎， 够， 这够啊。我叫情，那是用真心去对待，那是用精神的那种高度去感染你。 哎，我发现小柱，你弟比你成熟啊。 我熟透了， 这是价值观正确多了。 他就是三观比我强点，其他地方满不成。 物质和精神，您说哪个重要？当然是精神。 谁到你那份儿都会这么说。但关键是你管我精神层次的，你没有物质，你没钱，你活着，你怎么活着？没钱人家爱你，人怎么爱你？ 不管是这两种还是怎么样，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 我懒得跟你们再争论了，咱们看看最爱的节目吧。 好啊， 法治现场。 行。 说真爱到真爱，到底什么是真爱？本期节目我们将跟您一起来看看以真爱的名义引发的法律事件，请看现场。这是22岁的浙江小伙子李敏，他在网上交得了一个女友，说对方呢非常可爱。我们看看他是跟女友怎么互动的。 你好， 我好喜欢你呀、啊！ 我也特别喜欢你，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你总是那么负责任，那么浪漫。你说了，天上的星星参北斗，你有我有大家有，真好浪漫呢。 嗨，写在我的床头，你有我有大家有。如果能成为你的男朋友，将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最幸福的一件事啊。 但是我们聊不下去了。 怎么了？ 因为我要欠话费了。 啊，那为什么不早说，赶紧去交话费啊？ 可是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我呀没钱。 我好像在哪段相声里边听过这个词儿。 我最喜欢你那句，天上的星星参北斗，你有我有大家有，你们都有话费，真幸福。 哎呀， 不能和你聊天是我最大的遗憾。 别着急，我会让你幸福起来的。需要多少钱话费？我先给你打点，你先解决燃眉之急。5000。 哇，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 你是以前唱过歌吗？ 没有，就是要让你体会我的心情。 行，你高兴就好。 半个月后，嗨，又见面了，好想你哦。 我也是朝思暮想。 你知道吗？当春夏秋冬不再变化，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哎呀，你真应该写歌词儿去。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又怎么了？ 恐怕我们不能青春作伴了。 啊，为什么？ 你呀猜怎么着？我呀没钱。 为什么不早说呀？ 1万？真的吗？是真的吗？我没有看错吗？ 1号边5个0。 天哪，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1个月后，哎，你看他都给我充了4万块钱了，我呢也没跟他见上一次面，这样人真不好找。我的心里不知道哪一块吧，一下柔软了一下。可到底是哪儿我也说不出来。哎呀，反正就算了，我也表达一下我对他的爱吧。我就把我的备注名改成真爱，这样他一看每次都跟真爱聊天，就算钱被冤了，他心里也好受点，你说是吧？好，我就最后骗他一次，然后睫毛弯弯，眼睛眨一眨，骗人的世界真是好好玩。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备注名？ 你的备注名是 真爱呀。 啊、 哦、我为了你改的真爱。 那祝我们幸福吧。这4万多块钱我已经都打在你账户里边了，估计这回可以聊几天了。